谢了啊。 叶修说。不客气，兄弟，你看。蓝河话刚说了一半，抓狂了。 退了？怎么已经退了？这人居然在收到东西后就直接退出工会了。 蓝河这正想开始游说这人留在他们工会来着，东西往多里给，一方面是记录刷的给力，另一方面也是确认了这的确是个超级大高手，值得收买。 我就知道。 蓝河愤愤地想着，这谈了价钱就会变成一场交易，拉拢这样的高手应该谈感情啊。 我干什么？ 这边已经退了工会的叶修还在问蓝河刚才说了半截的话。 有空常联系啊，以后多合作。 蓝河有气无力地说。 啊，好的。兄弟，要不要下副本？差人不？差多少人你开口，我给你叫。 蓝河说。 哦，先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啊。再见再见。 蓝河泪流满面，目送君莫笑离开。雷鸣、电光、细周等人早在工会频道里看到君莫笑退出工会的系统消息，正在诧异，看人走了，立刻回了上来。 哎，怎么退了？ 云归问。 事完了，可不就退了？ 蓝河没好气地说。 怎么不留他？ 细周问。 他那技术，退会操作比我说话快。 蓝河说。这玩意儿也讲操作速度吗？众人目瞪口呆，这蓝河是被气傻了吧？ 拉拢这种高手，光靠好处没用。人的水平，过来帮你做点事儿，就对得起你给的好处了。所以他拿人也不手短，得多套关系，拉感情。 西周说。 对呀，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怎么就…… 蓝河郁闷地总结着自己是怎么就把一段本该建立起革命友谊的副本活动谈成了一次交易的。 要不用美人计吧？赶快通知老大，让他们派几个美女过来。 雷鸣电光说。有人发出咳嗽声。 然后配合支援行动。 雷鸣电光补充。知月倾城对此很无语，只是望着君莫笑还没完全消失的身影。 知月，你一直望着哪个方向啊？难道你…… 灯花叶绕着知月倾城跑了两圈。 你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手了啊？ 雷鸣电光说。知月倾城却根本没去理会这些，静静地说。 你们不觉得这人强得有些过分了？ 众人一怔，随即沉默。 我们这些人总该已经算是荣耀里的一线高手了吧？就算我们不是，蓝河肯定要算是吧？但这人的水平我看还要高出一截，那他算是哪个级别的高手？ 知月倾城说。 我是太久没玩小号了。 蓝河说。 大家都是小号。 知月提醒。 他的武器比我的还要好，我估计有可能是成装。 蓝河说。 他还没转职。 知月再提醒。总而言之，大家就是互有优劣。 好吧，我承认这人的水平怕是比我要高。 蓝河发现自己的面子是争不回来了。 不过荣耀玩家太多了，有这样潜藏的高手不值得意外吧，大家又不是没见过，比如绕岸垂杨。 一提到这个名字，所有人突然就沉默下来，因为他们都清楚这个是让蓝河并不怎么开心的名字。这人是他们蓝溪阁最近风头很劲的一个高手，以前一直没有太大的名气，但这一段时间在神之领域的副本等各类战斗中表现极其强劲，随着工会的重现，一身装备也越来越好。蓝溪阁里已经有很多的人议论这五大高手是不是该更新一下了， 而五大高手中被拿来和绕岸垂杨比较最多的就是蓝桥春雪，蓝河的大号，因为两人职业相同，都是剑客。剑客由于极具武侠风，在荣耀里很受欢迎，是人气角色之一。这个绕岸垂杨被大家拿来讨论后也很不谦虚，经常在公会频道里晒出他输出记录、击杀记录，说说昨晚竞技场打败了哪一个高手，前天野图里单枪匹马挑掉了多少人什么的，明显是很想和蓝河的蓝桥春雪比个高下，就差没直接约出来单挑一场了。而这次蓝河受命领人来第十区开荒，工会里已有传言说这就是工会有意让绕岸垂杨上位，在故意支开蓝河。蓝河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被绕岸垂杨在工会里这样挤兑，脸上很有些挂不住。最后是他主动约了绕岸垂杨，准备去竞技场切磋切磋。绕岸垂杨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自然是很痛快地答应。同工会的人竞技场里切磋一下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这一场切磋兰西阁的人却知道不是那么简单。这一场切磋的胜负将决定到底谁才有资格列为兰西阁五大高手。结果这一场却没打成，兰西阁的会长就在这时发话，让蓝河带人去第十区开荒。蓝河暂时离开了神之领域，在新区开始忙碌，不开心的事也暂时丢在了一旁。但此时一个突然冒起的高手让他猛然间提到了绕岸垂杨，身边朋友都不知该如何接话了。正一片默然，蓝河突然收到一条消息，翻开一看，是中草堂的车前子。 怎么刚刚破了记录高手就退会了呀？ 蓝河一怔，随即大怒， 你个不要脸的，又在我们工会里安了人了。 别这么不讲究，好像你没在我们工会安人似的。 我还没安。 蓝河理直气壮，虎叉卧底这事儿的确寻常，不过由于新区才开第二天，蓝河这边还没顾上搞这些事儿呢。 有讲究你一直别插。 车前子来消息说， 哼，你要是主动把我们的人招进行，就只能怪你们自己眼瘸了。 车前子收到这条消息也是一怔， 你什么意思？ 蓝河不回， 切，我知道你这是唬我，老蓝啊，这种小花招就别使了，太幼稚。 车前子说， 没工夫理你，练级去了。 蓝河回道。蓝河忙他的去了，车前子这边却纠结起来。收线子回报说君莫笑已经退出了兰西阁，车前子大乐，一边准备着手拉拢，一边还要去消息嘲笑蓝河一下。没想到蓝河阴阳怪气来了这么一句，仿佛君莫笑是他故意放出去让他们这些大工会来吸纳的。车前子觉得这八成是蓝河故弄玄虚，但又不敢十分确认。对于卧底什么的，游戏里不好防，过分的纠结也只是徒增烦恼。但君莫笑这种级别的角色可不一样，这是大高手，来工会肯定是要被重用，不是那种随便挂个名的基础角色，这样的人物如果是卧底，那就比较灾难了。荣耀里原有一家不输给三大工会的强力工会，就是因为卧底倒下的。当时工会所器重的高手正是敌对工会派来的卧底，最后卧底势力成熟，原形毕露，卷了一帮人和物资就离开了工会，让工会元气大伤。但更致命的一击是，工会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重心级的人物结果又他妈的是卧底，最后在关键时候又卷势力走人，超强工会就此一蹶不振。 此事件之后，荣耀里的工会对想上位的高手都十分谨慎，越是大工会越是如此。而且上次的卧底大事件中，那位金牌卧底就是趁开新区之际混入开荒工会，从底层做起，稳扎稳打，一路杀到神之领域。此人之坚韧，不愧为荣耀卧底之王。而今这个君莫笑呢，在第十区突然冒尖，比任何人都吸引眼球，这样的人必然是各大工会争强的对手。这人会不会卧底呢？这年头卧底都搞这么高调啊。车前子感慨之余，却还是决定和君莫笑接触一下，只要自己心存戒备，掌握好主动权就是了。离开冰霜森林的君莫笑此时正往布尔斯赶去。冰霜森林地处荣耀大陆的西南边境地带，布尔斯就是在它附近一个边陲小镇。无论哪个区，这里都是新人离开新手村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从来不乏热闹。君莫笑离开新手村后，就直接跑冰霜森林下副本去了，还没来得及去布尔斯镇登记一下户口。户口在哪儿，角色死亡后就在哪里复活，这是荣耀的规则。布尔斯镇不大，但该有的设施一应俱全。叶修让君莫笑先去了一趟仓库，把新得到的强力蛛丝等物存了进去。看到储物箱里多达88个的强力蛛丝，叶修笑着摇了摇头。留下了48个强力蛛丝后，剩下的东西全被叶修导入到了装备编辑器的材料库。正准备进入装备编辑器，突然消息跳动，点开一看是田七。 恭喜高手兄啊，刚才下副本的时候看到你刷新了冰霜森林的记录，厉害啊。 田七的消息说。 哼，没什么。你加入蓝溪阁了是吗？ 没有，就是帮他们打个记录，临时加了一下，现在已经退了。 啊， 你们副本下几次了？ 两次了。 差人吗？我还有3次没下。 叶修突然又想先把副本的次数用掉。 有啊，当然有。 田七先是一怔，随即回过神来，高手兄竟然还愿意和他们下副本，这真是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 叶修当即让君莫笑离开了仓库，又朝冰霜森林赶去。田七他们只是一些很普通的游戏玩家，没有蓝溪阁高手的那种水平，和蓝溪阁的人一起下副本会增加效率，但叶修却宁可和田七这些人一起。他看得出大公会的拉拢之意，他也明白蓝溪阁的实力是足够提供他千机伞的物资，只不过加入公会就会形成某种责任和义务，公会给你安排队伍下副本练级代做任务，反过来也就需要你成为帮别人下副本练级或是任务的一员。叶修可不想被这样束手束脚。对于技术顶尖的他来说，不加入任何一人工会反倒意味着有和任何一个工会合作的可能。今天帮蓝溪阁刷了一趟记录，下次就有可能是帮中草堂。每个有点眼力的人都会意识到他的价值，每一个想创造记录的工会都会来找他帮手。如此代价而沽，比起加入一家工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岂不是要美好得多？田七他们也是刚出副本一会儿，在那个叫叶未央的指挥下，副本后半段的确更加顺利。可以看出这人是比他们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高手。但对这家伙，田七他们一点都不膜拜。其实他们都没察觉，不只是陈玉，他们自己也已经中了高手流毒。叶未央这已经是玩家中很高的水平了，但却丝毫不入他们的法眼。从副本出来后， 这家伙就很神奇地站在一旁，一副来吧毫不留情地称赞我吧的模样，结果就收到一条系统消息，你被踢出了队伍。 靠，混账，为什么踢我？ 叶未央大怒， 你不是有事吗？赶紧去忙吧。 田七说， 我现在又没事了。 不好意思，那也没位置了，我们有朋友要过来。 叶未央听这话眼睛一亮， 难道是那个军贸校？ 不关你事儿吧。 结果这个叶未央居然就不肯走，死皮赖脸的就在四人身边打转。田七烦呢，有心砍死这家伙，但人是霸气雄图的高手，田七倒真不敢下这毒手。这家伙不走有什么用意啊？田七猜也猜得出来，不由得更加心烦，和这样的高手争，他们争不过呀。他们实力平平，能和高手兄偶尔下几次本一算运气，现在如果有一支霸气雄图的高手队可供选择，高手兄还会和他们一起混？他们也不过认识一天，还没啥交情的。正心烦意乱呢，军魔校的身影已经渐渐走近，陈玉已经大喊出来， 大神。 游戏里一样，声音越大就会传得越远，但问题是这音量大小是真人发出的。可以想象，陈玉此时无论是在家还是在网吧，那都是真扯着嗓子做了一声吼，这个要是有旁人的话真挺傻的。军魔校那边举了下手中战矛，算是给他们打了个招呼。田七等人正准备上前，结果叶未央跑得比兔子还快，嗖一下就已经抢先冲上去了。 你就是军魔校，久仰久仰，我是霸气雄图的高手叶未央。 叶未央上去就介绍自己， 你好。 叶修应了一声，转问已经围上来的田七等人， 你们朋友？ 是的是的，我是田七兄刚刚一起下副本的生死之交。 叶未央说。 靠，谁啊你是？ 田七从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家伙。 田七老兄，不要出了副本就不认人嘛。 叶未央说。田七真想踢死这个家伙，急忙先给了高手兄一个入队邀请，一边朝叶未央喊， 我们下本了，你忙自己的去吧。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吧。 叶未央不住地叫着，那模样哪像一个高手啊，就是老区新手村球带的新人也没不要脸的，人球带起码都是用打字的。 没位置啊， 田七说。 哎，好妹子，让个位置给哥哥好不好？ 叶未央这家伙竟然找准了这队伍的软肋，死皮赖脸缠着陈玉了。陈玉既是新人，又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家伙，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置，眼看就要对那家伙妥协了，叶修及时出手。 你是牧师啊？ 叶修问。 是啊，技术很好的高手。 叶未央一边说，一边还拿出他那个银光璀璨的十字吊坠出来。田七他们都不认识这玩意儿，但看得出来肯定是好货。 冰晶十字架，成武啊。 叶修说。 哇，果然是高手，有眼力，带我一个吧。 叶未央大赞。 我们不要牧师。 叶修说。